会登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特别嘉宾倪康。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好啦，今晚咧非常之特别，因为咧天大面子， 万众期待啊！ 呢个香港科幻之神啊，倪康咧就上嚟同我哋啲听众交流下。琴晚已经讲过啦，嗱，今晚咧呢、這个系倪康全球啊答问大会，呢个全球咧，因为好多喺欧洲、澳洲、美加嘅听众网络听嘅光明顶。 即时听嘅喎，仲系 叫你哋提交喺呢个881903.com。即时提交问题啦，咁啊，哇，都有好多问题啊！本来有个开场白，本来都算系算啦，悭翻，直情问咧，即系而家好多人问你好多嘢吓，咁啊，有一位啊，维斯里迷问啊，佢话倪生幻想力咁丰富，小说人物遭遇奇妙怪异，你自己一生最奇情最难解释嘅遭遇系乜嘢呢？第一、第二，你有冇宗教信仰？是否完全相信呢？先讲你一世人有冇遇到啲最离奇嘅事咧？ 我遇到过都唔少噶，都好多噶，不过都已经写晒噶啦，差唔多 喺啲小说里面写晒。 小说都冇写，有时借用多少，有时我喺一本叫做写自己经历嘅一本书里边，差唔多写晒。 即系你骑住只驴啊，咁样样系咪？ 哦，骑住个驴，小事啦。我唔好讲鬼魂嗰啲事啦，即系话我嗰阵时系挖一条河嗰阵时啦，挖到大约十几公尺深嗰啲泥，好扎实嘅泥入边，忽然间有个细窿入边有条黄线， 有条黄线 活嘅。 哦， 哇！旁边嘅电话快啲食落去啊！呢啲食落去可以抵几十年功力噶，我唔敢食。 即系喺大陆嗰阵时， 系啊，但系佢出土冇见到就死咗啦， 系咩？哦，咁啊，你自己有冇宗教信仰？ 我完全相信基督徒。 你曾经写过科幻里边话呢个耶稣啊，咩老子啊？啊！呢、這个 头发嘅故事， 系 全部都系外外星人。 我哋嘅头发原来都系同呢个 无名法、啊。以前啲头发系用同嚟 灵魂嘅通道嚟 沟通噶噃。 我而家都相信，基督教嘅耶稣又好，回教嘅穆罕默德都好，道教嘅神仙又好，全部都系外星人。我而家都相信咁，因为佢系一种地球人所不能掌握嘅神通嘛。 系。咁啊，有呢位佢问到佢话：如果你人生遇到不公平、不明白嘅际遇，你会点处理啊？ 呢个冇办法噶啦，就系、是、你忍得就忍，唔忍得就造反嘅啫。或者呢个只有两个办法，因为人生系好多唔公平，好多唔正义嘅嘢喺度嘅，而且真系冇乜嘢好有好报，我有恶报呢啲事嘅啫。 好多好人恶报啊，惨 啊！但你睇下中国历史，你就知道世界神中意世界历史都系咁。凡系好人有好报嘅唔多嘅， 系啊，啲文天祥啊、岳飞 系啊，个个都屈死嘅。 嗰啲衰人啊，包括你啲咩康熙乾隆，我都觉得唔系咩好人。 当然唔系啦，但系到而家为止，大家好似一提到咧，好似好羡慕敬仰咁，都莫名其妙 嘅。乾隆呢啲一杀人啊，真系哇，嗰种心胸狭窄法吓。 好人有好报，呢个系统治阶层去愚民嘅一个管治嘅行为噶嘛。 冇办法，你系只喺不公义嘅环境之中嘅一种幻想嚟噶嘛，自己可以满足下自己啊，精神可以平衡啲啊。你唔系定系个个起嚟作反咧，唔系咁个个都有咁勇气噶嘛。 咁啊，呢位听众咧，佢问我，佢话文说咧，倪先生帮查梁容先生金庸代笔《金天龙八部》一段时间，一不喜欢阿紫呢个角色，将佢整盲，是不真有其事？ 系啊，查生临走嗰阵时话。我所有嘅人物我都有用嘅，你唔可以整死佢。 我醒醒，我就应承佢，我绝对唔整死。佢话你自己，你自己去发展另外一段故事。佢上昼走，下昼我一段过落去，已经压支眼睛，压支个眼已经被丁春秋整盲咗。好讨厌！ 嗰阵时系1967年暴动系咪？ 系啊系啊，1967年暴 动。即系佢要逃亡啊！ 系啊，后屘佢又避一避咯，大家 因为有人要暗杀佢啊嘛。 系啊，都好大威胁俾佢啦。 咁你记唔记得当日你佢有冇向你隆重告别咁咧？有冇生离死别嘅感觉咧？ 冇，大家都好平常咁，佢翻嚟之后，佢就好嬲啊！我叫咗你唔好整我啲人啦，我冇整死啊！你打受伤啫嘛，唔好话上打打杀杀，受伤梗有噶啦。 咁你整盲咧，佢真系冇计噶喎。 唔系，但系佢真系大小说家嚟噶。佢后屘从阿子嘅眼望上边发展出一段几好嘅故事啊！阿子眼望咗又摊子挖自己嘅眼俾佢，几凄然啊！ 哇，真系好凄然真系。呢啲大师真系大师， 大师真系大师。如果俾我人哋攞我女主角整盲咗，我都唔知点算。 编剧就话，即系点都兜得翻通啊嘛，即系冇眼佢都可以， 系啊， 咁样俾翻对眼。 真系大小说家，真系大小说家。 唉，真系。咁啊，呢位听众问咗好多问题，系嘛？佢问你维斯，你究竟识讲几多种语言？陈长青同齐白何时翻嚟？温宝如点解咁偏激？佢系咪已经长大成人啦？咩明明系嘛？ 喂，呢啲问题唔睇维斯啲小说嘅，好似冇乜兴趣。 咁啊，仲有一个叫遗传工程，佢话马勒曼医院在现实之中系咪已经出现呢？ 我创造呢个医院，我就想讲明一点问题嘅啫，就系讲明外星人嘅科技高过地球人好多，而且对于地球人嘅生命嘅研究又超越地球人自己本身嘅研究。 系啊，咁啊呢位咧，佢问啊，请你讲啊，对住由好友兼超级崇拜者叶里华博士近来续写维斯里回忆录嘅意见，呢位咧叶里华系台湾嘅， 台湾啊， 佢真系超级萎靡啦。 北克莱大学嘅物理学博士， 佢系留美帕克莱大学留呢个物理学博士， 系 咁啊，一啲都唔觉得啊，为阿倪匡先生嘅科幻系乱噏， 系啊，佢 怪力乱神啊，因为咧你嗱倪生你自己讲啦，科学幻想就真，科学系假，系嘛？ 佢猛帮我去搵。找科学理论的根据，我好伟大，我所有想象出来的东西，他千方百计跟我去找科学根据，居然比他找到很多。 是啦，咁搵好多科学根据其实唔系冇嘅，其中有科学根据就唔系佢搵，听佢系金庸先生同你搵，你有一个短篇叫古星，呢个呢系由一段好离奇嘅声音讲起嘅，咁呢结果就发现呢系喺古代好耐之前呢，按照呢个唱片嘅原理，即系灌起一段声音呢，灌喺一个嗰啲陶瓷入边啊！ 而家真系有科学家根据呢个方法，系想揾古代嘅声音 啊，揾以前嘅声音啊！ 系啊，好 啊！咁啊，有一位问佢话：你曾经讲过唔想喺共产党统治嘅地方生活，今次翻嚟香港有冇违反心中意愿 啊？有违反噶，有违反噶。不过我另外有私人嘅原因，冇办法啦，就系只可以自认晚节不保啦。 咁啊，另外第二追小说《追龙》之中曾提及东方一个城市将会毁灭，由你个人嘅睇法，而家呢个城市是否已被毁灭或仍在步向灭亡之中呢？ 系仍在步向灭亡之中。 咁啊， 但个全部有目共睹，全世界都睇到呢个城市离死亡越来越近。呢个死亡嘅意思真系同以前变得完全唔同啦，越来越变得犀利啦。 咁啊，自己心照啦。追龙呢个咧故事都好神奇啊！呢、這个我记得大约系1982、83年嗰阵时写。我谂咧勾起你魏生写呢句小说咧，就系一个某国嘅领袖喺电视新闻有一句问：你们怕什么？有什么好怕的？咁啊，系嘛？ 系最紧要呢边就是我自己有一句非常非常喜欢嘅对白，就系有个人同维斯利话：我阿哥年纪比我大，维斯利闹到咩咁啊？边啲细咗住系啲细路咧？ 即系呢啲系一啲，即系嗱，话人哋吓讲一啲太浅白嘅理论，系嘛？咁啊，呢位听众问你可否再唱上次嘅节目？ 得一晚是不够，当然不够啦。我们已经 mark 定人的啦，过了两个礼拜就再来的啦。咁啊，呢位听众佢问你系咪同魏康呢个蔡澜黄沾沟通方式系点嘅咧？系咪好似今夜不设防咁嘅咧？吓，佢话呢位听众好中意 咩叫沟通方式啊？ 即系你平时同佢三个人系点倾偈啊？ 冇错， 倾偈系咪就好似今夜不设防嗰种一路谂饮白兰地一路 free fire 大狂大放嗰只？ 应该都系咁样噶啦，我啲都。平时怎样上节目都是怎样的。 不过可惜现在有个广管局在这里，你估今夜不设防还有没有机会这些电视 给人？我那天请人去问个电视台，我说你剪咗那些部分现在是不是在，剪咗那些部分精彩过播出来的部分好多好多。你是拿去剪咗的部分，你出 VCD 又好出 DVD 又好，不知几好的我都不知道是不是在了。 现在某台呢就好懂得。啊，食老本啊！ 这个问题我答到的，就因为咧某台咧就因为咧资源短缺，咁佢嗰啲咧嗰啲录影带咧系循环再用的，所以咧阿黎生你嗰啲名句啊，或者同阿黄沾蔡澜一定冇晒。 系啊， 而点解后期因为佢后来一段时间佢冇钱去找啲录影带数咧，所以嗰啲带咧系用到最后唔用得嘅， 即系磨到花晒 冇晒，系啊，所以系一定系冇晒。 所以香港咧虽然有电视。咁多年，但有几多个老板真系识得经营电视台？ 为咗悭啲录影带，就系冇咗呢啲咁珍贵嘅。 网络881903.com， 指点江山，笑傲江湖，光明顶，陶杰、鲍伟聪，特别嘉宾倪康。 今晚咧，即系请倪康上嚟咧，同我哋倾下偈。全球答问大会系咪有咩问题咧？自己上网881903.com揾到光明顶嗰个栏留言啦吓。咁、啊、就即系阿倪康先生，你写嘅，即系你以前咧唔止写小说啊，做电视节目一样咁精彩，就今夜不设防。嗱，而家成日特区政府。嗰啲咩林瑞麟啊，咩佢哋口口声声话，同埋好多嗰啲高官话香港咧言论自由50年不变，基本法得到落实，生活方式不变。嗱，其中一个标准就系、是、到底有冇变咧？就睇下啲电视台够唔够胆开翻一个喺80年代流行嘅今夜不设防，请翻倪康、蔡澜两个得啦，黄沾死咗，第三个是但一个都得，搵个左仔坐落去都得，但系够唔够胆啊？你如果你够胆咧，开多个今夜不设防咧，我就相信香港嘅言论自由同1997年之前一样。如果唔开咧，咁咧就。自香港600万市民，你自己心里面知啦。嗱，唔好话以为魏康冇市场啊，有啊，行落街啊，嗰啲清洁工啊，至到学生仔争住搵佢签名啊。一开呢个今夜不设防，我包你收视直冲30.4-40点冇问题，系嘛？ 喂，其实今夜不设防冇乜嘢禁忌唔讲得嘅嘢噶。 唔系啊，点解而家咁多禁忌啦？唔论你系出于政治压力。道德团体定咩妇女组织定共产党啊？点解嗰阵时香港80年代系享有咁多嘅自由？而家呢样又话不道德，嗰样又话教坏细路， 太敏感啦！而家啲 有咩敏感？ 脆弱都非常太脆弱啦！我嘅 社会你话而家坏就坏过20年前，你睇下嗰啲咁嘅穿鼻环啊、啊戒手啊咩啊 吸毒啊、 吸毒啊咩而家咁咩啊？同性恋啊咩呢啲嘢呢， 同性恋唔算罪 啊，有人话系㗎嘛，咁你整个国呢个铿锵集整咗出嚟之后受到强烈劝喻，我就觉得 同性恋反对就真系奇怪。 系不道德㗎啦，系咪 而家个社会系同呢个回归之后符合呢个国情㗎嘛，讲一套就做一套。即系根本系呢个现实，譬如年青人嗰个性观念开放，或者根本其实佢哋已经比所谓嗰班成年人开放得多。 呢，你仲要立咁多例同埋要咁多嘅纲领去管制佢哋，其实係好可笑嘅。因为其实佢哋而家嘅开放程度同埋佢哋讲嘅嘢呢已经超越咗成年人嘅想象。 唔知点解凡系青少年鍾意嘅嘢成年人大多数都反对。你几十年前留长头发，青少年咁鍾意成年人鬼杀咁说，好似觉得天下天下天到嚟塌落嚟咁。 而家咪有个长毛做咗立法， 就系乜所谓？而家大家都习惯啦。 譬如如果就算有真系有机会做翻今夜不设防，唔好讲个话题啊，就算揸住杯酒啊，我相信都要俾人投诉啊。 哦，揸住今夜不设防嗰时揸住把杯酒，系咪咧？ 揸住杯酒点解要俾人投诉？你唔可以忍受啊嘛！呢个社会， 佢会话你散播一个引导青少年 鼓吹，又系 鼓吹咧， 鼓吹 酗酒习 酒。 我记得嗰阵时就有人 咁容易鼓吹得到啊！ 揸住杯酒，咁啊晾起个二郎腿，挨喺个梳化度，系咪三男一女，嗰、那个女嗰个嘉宾分分钟仲性感，系咪身材惹火，咁三个咧语言轮奸都冇事，嗰、那个女嘉宾咧系享受俾你哋三个语言 轮。有意无意之间，定时将两腿轮流交叠， 系嘛？ 我有留意噶， 两腿一交叠咧，阉一阉样，哇！睇到里边咧，吓、啊、一阵幽黑。喂，大佬，不如直播出嚟噶嗰阵时，系咪先？而家有啲，所以香港边有自由，梗系冇啦。我都同外国朋友讲，你唔好信啊！97年之后，香港系冇自由， 冇自由，即系连乐趣都越嚟越少。 会唔会系自律得太犀利？你定系真系有股力量？还是干涉呢？ 你觉得 自律的力量仲多过干，仲多过干涉？ 自我审查啊，即系 点解人会有呢一种自律的劣根性？ 系咪奴性啦？真系怕得罪，怕得罪主人啊！ 个主人系边个咧？ 主人咪你唔知嘅咩？ 啊嗱，魏生都好自律啊， 自律冇危害呢啲， 冇所谓我哋呢啲系嘛？冇緊要，我 即係呢個即係我追龍嗰篇小説説講嘅嘢咁啊，逐漸滅亡 啦。即係 個意思，即係同以前肯定唔同噶啦嘛。 如果有機會真係嚇呢個電視台真係再邀請你主持呢啲節目，有冇可能咧？ 我諗住你兩個人，我同蔡瀾兩個唔得啦，除非加埋陶傑陶先生。 哎，嗱，陶傑 我未夠吧？ 咁 我夠班， 你咪唔夠班咋？我 呢個要黃沾翻生字。 根本上三個人當中。黄沾最熟电视工作，我系最偷懒噶啦，我系得佢哋两个喺度做嘢嘅啫，佢哋叫我去搵个人嚟，过几日问我搵到未啊，我话佢唔肯嚟，过几日大家碰撞到呢个人啦，话点解唔肯嚟，我都冇人搵过我。 我当年呢、這个即系、就是、今日不设防系。好顯示得到香港嗰個繁榮啊，嚇盛世繁榮嘅嗰個景象， 而且剛剛撞咗88年、89年風起雲湧嘅時代， 係啊， 好多嘢可以發揮嘅。 咁啊，所以即係你話而家香港仲唔係嗰陣時嘅世界咧，係嘛？咁啊，呢度有一位。听众同埋魏生，你而家仲冇睇而家嘅小说啊、作品啊？咁你中意咩小说？ 我不断睇小说噶，睇小说系我自从5岁以嚟最大嘅嗜好嚟嘅。 系 啊，睇好多好多小说。 好啦，咁啊，新闻之后咧，翻嚟再同魏生啊再倾过啦。网络88190.3.com。